干货会过期，炒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六年如一，温润你心。 这就完了。 哎， 那你继续念吧，继续念吧。 湿了六年了，对吧？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 点 FM， 我是Leon， 我是杰杰。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 点 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 点 News。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您介绍我们全新升级的会员计划。 是升级了正正好好一年的会员计划。 文案又忘记改了，对吧？ 对， 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啊，已经让你犹豫了一年了。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和额外的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的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湿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的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 点 FM。 反正我感觉今年有点遗憾吧，因为没有什么线下活动。像以前的话，我们都会尽量挑在快生日的时候。 六年也可以 啊， 对吧？3年之后又3年， 这是天台上面的那个对话是吧？ 哎， 可惜今年没有吃蛋糕。以前我们线下活动总会弄点小蛋糕，简单的庆祝一下生日什么的。 略有遗憾对吧？今年一整年其实 两整年了，已经两整年了。 本来以为今年会好转嘛， 啊，结果每当我们在有这个意思的时候，哎，一会儿南京来的那么一下，一会儿什么福建， 对，莆田啊，厦门啊，然后最近好像北边对吧 ？Anyway， 反正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那个 WHO 说，明年好像就是会，对吧？ 这样的 新冠疫情会好转吧？ 啊， 我希望是这样子。好久没有出去了， 嗯，确实， 最近银行卡里的钱 扑出来了是吧？ 又不敢投到股票里面去， 公众炫富，你这样好吗？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只是以前因为会习惯性的，比如说每年都会出去玩一趟， 有那么 每年玩完之后 存着是吧？ 啊，有一笔钱，然后现在这笔钱就花不掉， 你可以投给我。好，那不废话不多说啊，今天我们又是一个完全没来由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但是我今天很欣喜啊。 为什么？ 我总觉得这个话题，就这种类型的话题，一般是我对吧，强行的去跟你说要不要我们来录一期这样的节目，然后你本身也是兴趣，半推半就的，兴趣缺缺的，但是嘴上说不要对吧，身体也挺老实的那个样子。但是今天反过来了， 既然今天反过来了对不对，那我们过程能不能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啊，今天是一个我对这个突然不知道哪里感了兴趣这样的一个小白，然后来问你一些问题，这样的一些形式。 其实我也挺白的。 我觉得应该比我好一点，比我好一点。 没关系，官人我要。 其实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是关于街头摄影啊，以及前几年非常有争议的这样的一位业余的，可能不能再业余，但是可能某种角度来讲有专业的不能再专业的街头摄影师。 在他的生前是从来没有被冠以过所谓的摄影师这样的一个头衔的， 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位摄影师 Vivian Meyer。 其实我翻了一下，我还挺出乎意料的，就在临时起意说我们要做这样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在小宇宙上搜了一下，发现可能除了他那个展是什么时候，就你去看那个展， 去年， 好像是去年七月份，是不是？ 我具体时间忘记了，应该不是七月份，应该是秋天 啊，反正确实我看到在去年他有一个在中国有个展出的时候，那阵子可能有些热点，然后有些播客带到这样的，可能大概2-3期这样的播客吧。但总体来说，至少在播客这个领域里面，好像聊到的人也不是很多， 因为毕竟对吧，用声音去硬扯这个视觉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件挺牵强的事。 但反正为什么要聊这个，我可以说一下啊，因为11长假嘛，然后我家小朋友又去奶奶家玩了，然后住了那么几天，然后我多了一些个人时间，有意无意的找了一些跟艺术相关的纪录片在看嘛，所以就看到这个，然后就跟李阳讨论起来了。 惭愧，我在看泡菜电视剧，最近那个鱿鱼游戏。 哦，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纪录片吧。 嗯， 其实有两部纪录片。 嗯， 一部是更进入公众视野的，2013年的时候有一部叫《寻找薇薇安·迈尔》（Finding Vivian Maier）， 应该是当年奥斯卡那个纪录长片的提名的片子。 哦，都拿过提名啊？ 对，拿过提名的。 哦， 所以他比较出名嘛。然后这个李昂也看过，对吧？ 对， 我也看过。然后他的那个导演呢，其实就是首次挖掘那个薇薇安的照片的时候，收藏了非常多数量他照片的那个人，也就是在后期推动他那个照片走向公众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个主推的人，可以称之为幕后推手吧，对吧？他叫 John Maloof， 自己导自己编的这样的一部片子纪录片。然后其实我又看了另外一部跟Vivian Maier 有关的那个片子，是 BBC 出的，其实也是同年，也是2013年出的一部纪录片。 嗯， 也是讲他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些作品啊，他的一些生平啊，这样的 一部纪录片。其实两部片子我觉得还、尤其是我是接连着看的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他采访了不一样的人。 BBC 那个你没有看过是吧？ 我没有看过，甚至我是今天听你讲了之后我才知道还有另外一部纪录片存在。 这部、其实它不止两部。 BBC 这部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非常大的那个作品，不是那个非常重要的那种长篇巨制的作品，所以它其实在网上很难找。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片子，因为他们的拍摄的动机不一样，包括他们找到的人也不一样，他们在拍的时候的立场跟反正这两片子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对比下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当然我觉得他们两部片子都还是能比较好的还原 Vivian Maier 这个人的本身，所以不管你找到哪一部，我觉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去看的话，都我觉得都还挺推荐的。 我不知道 BBC 的那个内容是什么样。 Finding Vivian Maier 的那个片子我其实看的挺早的，已经过了好多年了，你也知道我记性不太好。但从我这个依稀的这个印象里面，我其实是觉得说我们今天来录音室的路上我也有提过嘛，我觉得就是那个 Maloof， 嗯， 这个哥们呢就是 动机不纯 啊、我始终是感觉他动机不纯的。那在那个片子里面我也能够、我的感受是我觉得他导演的这一部纪录片本身就是有立场的，所以说在这个片子里面的 Vivian Maier 其实可能并不是真实的 Vivian Maier。 Anyway， 反正因为我们这个播客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更改的嘛，所以音乐之后呢我们先给大家口头上简单介绍一下 Vivian Maier 他大概的一个生平，或者他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再来聊一下这两部纪录片吧。 嗯，好的。 最开头的时候李昂提到过的Vivian Maier 是一个生前他的作品完全没有公开过的，几乎完全没有公开过的这样的一个人， 甚至他拍摄的照片大部分都是没有冲洗出来的。 对，他是出生于1926年，然后呢他其实是一个有法国血统，他妈妈是法国人，爸爸是美国人，他其实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他也回到过他的法国故乡好几次。他自己的职业其实是一个 nanny 保姆，从纪录片里面的介绍来看，他大概从成年之后一直到80年代之前他就一直干着 nanny 的工作。 嗯， 但是因为保姆这个工作相对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些自由，所以说尤其是在欧美那些国家他又是做那种住家保姆的，所以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其实是去进行了他的一项重要的业余爱好，就是拍照，非常喜欢拍街头摄影，然后路上的人呀，路上的风景呀，包括他自己家里面他照顾的那些小孩家庭里面的一些事情，甚至他也拍过一些，但是一直到他去世，在2009年去世之前，他的作品基本上可能我印象当中纪录片提到说他在法国家乡的时候找当地的那种小店去印过一些，把自己的作品印成明信片印过一些，但除此之外基本上就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公开过。一直到他死后他的作品，因为在可能我们中国至少我感觉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但是在美国按照纪录片里面所说的那种情况就是Vivian Maier 他的生前的那些遗物 被人家拍卖出去了，在一些跳蚤市场或者说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拍卖市场去给卖出去了。 因为也情有可原嘛，因为他其实一生都没有组建过家庭，所以他去世的时候都是孤身一人的，当时也是由就说最后他照顾的那户人家的小孩来料理他的后事的，所以他的那些遗物的话可想而知嘛，肯定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处理掉了。 哎，其实 BBC 的纪录片里面提到一个细节，是那个 Finding Vivian Miles 里面没有那个说到的。维维安迈尔他死是因为他在马路上走的时候摔了一跤，然后在摔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在当地租了一个那个 storage， 就是那种小仓库，来存放他所有的那些遗物，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收集东西的人，除了那些他自己的胶卷之外，他还喜欢收集报纸啊，各种乱七八糟，你如果你看纪录片就会发现他什么东西都会收集， 这个在那个 收集癖， 这个在那个 Finding Vivian Miles 的片子里面也有。 而且那片子里面其实他因为那个 Jamal Roof 他收的东西特别多，所以他藏品很全，但当时他死了之后，他的那个仓库就没有人代为去付那个钱了，所以说那个仓库的公司就把东西给收回来了。按照他们那个 policy 就是说，你如果无力偿还这个租金的话，那我就把你这个东西拿去拍卖了，是这样流出去的，而不是说其他料理他家里的人呢是来做的，是因为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有那么多的东西在那个小仓库里面。 明白。 继续说下去啊，然后他的那些遗物呢有很多都被拍卖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被不同人给买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三个人的手里面的东西特别的多，尤其是第一部那个纪录片 Finding Vivian Miles 的那个作者 John Maloof， 他收购了特别多的东西，其实跟李阳也聊到过嘛，虽然我们觉得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动机是不那么纯粹的，其实他自己也承认，但是有一点比较厉害的是，他可能是非常非常早期就关注到了维安迈尔这些东西里面的一些价值，所以他 眼光非常好， 眼光非常的好，所以他着力的去收集了特别特别多他的作品，不光是他的作品，还有他生前的其他各种类型的遗物，所以说在后期推广这些作品的时候，他其实手里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多。按照各个地方的那个数据来看，他生前留下了大概150,000张底片，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没有被冲洗过的，这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就是说150,000张照片，而且用他说的那是用禄来那个照相机来拍的， 你就算 每个胶卷是12张， 对，你就算这个150,000张底片里面既有这个120底片又有135底片，对吧，我们 120应该更多一点， 我们按120居多，100,000张120 50,000张135的话，你算一算嘛，对吧，如果是禄来那种6×6画幅的一卷120可以打死拍12张底片，这样去算，那他一生拍了多少卷底片。 那部纪录片也说，就是他家里的人，一些人提到说基本上他在高峰的时候他能一天拍一卷，这样的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程度， 但是我同样也记得一个细节啊，就是因为去年我不是去看了他那个在北京的展嘛，其实这个展也是那个 Jamal Roof 跟国内的一个什么策展人一起联合策划的这样一个东西嘛， 也是 Jamal Roof 策的是吧， 他有参与的应该，我先说一下那个，我觉得首先这个展是非常非常水的， 为什么呢， 门票卖很贵，但是展品的话其实 一方面是展品的数量很少，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我平时去看的这种收费的就是影展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可能这个感受也不一定是 准确， 但是我总觉得说按照我的经验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展的诚意是很差的，对， 了解，了解。 但是在那个期间的话，我买过一个 Vivian Miles 的一个相册，然后在相册的前沿， 今天力量也带来了， 对，在相册的前沿部分里面，我有记得说那个给他写序的这个人的话，他有提过一个，他应该是一位艺术评论家，他就很明确的表示，他觉得他看完 Vivian Miles 的照片之后，他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 Vivian Miles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信的这样的一个摄影师，你能发现说他的拍摄的这个结果，从他结果你能够推导出说他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没有犹豫的，他不会像有一些人，比如说特别是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数码相机的时代，你可能同一个景因为你的不自信你会下意识的去拍好多张，但是 Vivian Miles 的底片里面几乎不存在这样的现象， 了解。 所以结合刚才杰杰说到，比如说他一周 一周是吗？ 一天 啊、哦，一天可以用掉一卷胶卷的这样的一个拍摄的这个量的话，其实我真的还是挺相当佩服的。 嗯， 而且与此同时，还能够从一个侧面去反映维维安迈尔的经济条件不差。 哎，这个也可以简单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 纪录片里面提到过，至少他回过两次法国。 嗯， 第一次回法国是在他6到12岁的时候，他的童年有一大部分是在法国度过的。然后他第二次回法国的原因，那第二次可能是20几岁的时候吧，回去原因就是继承家里，是我忘了是爷爷还是外公的这样的一套房产，所以有可能他早期确实这个经济上并不一定是普通的那种保姆那么贫穷。但为什么他后期的作品很少？因为他大部分的作品其实都是在他的60年代最晚到70年代就没了呢，是因为他大概在70几年的时候从他最后一个长期的雇主家庭离开，那个家庭是还算是比较圆满结束的，因为是那个家庭里面孩子们都上大学了，不需要保姆了。然后他离开之后从80年代开始他就没有工作了、 嗯、 然后胶卷这个东西在那个年代可能、其实我不太清楚，就在那个年代胶卷是不是还算是一个不算便宜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胶卷在何时何地都不是一个便宜的东西。 了解。Anyway, 反正基本上在80年代之后他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那种作品出来了。然后纪录片里面也好像也偶尔提到过照相机还是会挂在胸口，但是基本上他已经里面可能就是没有胶卷了。 嗯。 然后在他的人生结束的尾段其实还算是比较穷困潦倒的，都是住在别人救济他的这样的一个公寓里面，然后住在偏平民的那种区域里面。他们家庭本来就是说好像是几个亲戚都不太来往的，所以说他最后就像李阳说的，包括他的在报纸上的讣告也是在他的那个当年照顾过的几个孩子帮他去张罗的这样的一些身后事的。既然说到了这个胶卷啊，那个相机啊什么，这个我要开始我的第一个问题了啊。包括我翻了李阳的那个相册，然后包括那个纪录片，然后包括他那个网站上面也今年也能看到他用过的相机其实还是挺多的。 嗯， 但是呢毫无疑问的他最多最多的作品还是他那台禄来的那个相机拍出来的，是6x6的方画幅的，对吧？ 对，其实我从他的那个就是我买的那个相册上面、 嗯、 了解到说其实他用过的禄来双反不止一台 啊、 他至少用过3台不同型号的禄来的双反。 这些信息还挺有意思的，包括那两部纪录片也是，他们有些信息是不互通不互补的。其实我觉得这点挺有意思的、嗯、就是明显你能感受到 BBC 的那部纪录片嘛， 嗯， 他采访到了拥有维维安迈尔藏品数量最多的3个人中的2个， 嗯， 唯独 John Malouf 完全不屌 BBC， 他肯定不接受啊，对吧？ 有可能2个人本来就同时在策划张罗这部纪录片、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挺有意思。说回这台相机啊，禄来的这台相机虽然我也不熟悉啊，但是我描述一下，哪怕不熟悉摄影的人肯定马上脑袋里就能有那个印象嘛。如果你没有印象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参考链接或者时间轴啊。 这次参考链接里面我可以把就说闲鱼上面现在它的价钱对吧刮出来嘛。 嗯，大概多少钱啊？ 稍等， 在李阳查价格的那个时候顺便可以给大家用一个门外汉的说法跟大家描述一下，它其实是一个跟现在的相机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相机嘛，它是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这样的一个相机。你从正面看其实有2个镜头，就像李阳说的叫双反嘛。 双反， 什么叫双反呢？就是现在所谓的单反，单反就是指你的取景框跟你的摄影的那个所用的镜头都是同一个，只不过在你拍摄的瞬间它可能通过某种光学或者机械的方式切换了那个最后的那个 CMOS 或者 CCD 的那个光路以及那个取景器的那个光路。 就是机身里面它有一个5棱镜的这个结构、 嗯、 然后有一块反光镜、 嗯、 对吧，然后你激发快门的时候那个反光镜会 跑走了， 对，反光镜会升起，然后、 嗯、 然后通过5棱镜，然后、先光通过镜头、 嗯、 然后再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反射通过5棱镜照到你的感光元件里面、 嗯、 这个感光元件可以是胶片也可以是现在的 CMOS、 嗯、所以其实你在用单反非常明显的那个咯噔的那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有一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那个 对 那个升降的那个机构 反光板、 嗯、 所以有一些高级的当年有一些高级的这个胶片的单反它有一个功能，譬如说哈苏的那个 500C 之后的一些机型、 嗯、 对吧、 嗯、 它有一个叫做反光板预升的功能、 啊、 它把反光板提前升起了的话，那你 激发快门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响的声音了、 哦、而且它应该抖动也会少一点， 是、 嗯、那这种机构有的话，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大概已经准备拍摄的时候，然后就升起，然后我就看不到画面了，然后马上去按下它。 对， 对， 了解了、嗯、说回这个禄来这个相机啊，它其实是一个双反的呢，就是它有两个镜头，两个镜头呢可能有点光学性质有点不太一样， 它有一颗镜头是专门用于就是说测光、 嗯、 感光的、 啊、 对， 然后它这两个镜头是上下布置的， 对， 所以它是一个长方形。这个相机还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那些单反相机啊，或者是传统那些数码相机啊，它的那个监视屏或者说那个取景框那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在相机的后面。 现在的相机我们通常都是一个掩屏的取景器、 啊、这叫掩屏是吧， 对，然后比如说双反也好、 嗯、 然后哈苏的、 嗯、 它那种中画幅的这个单反也好，通常来说他们也有掩屏的取景器、 嗯， 但通常来说的话都是一个腰屏的取景器 啊、嗯、所谓腰屏就是它你拍摄的时候其实从上往下看， 是 也就是说其实两部片子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处是说，或者说这种屏幕在拍机头摄影的时候的一个好处是拍摄者的目光跟那个被拍摄者的目光是不需要那个接触的，所以它可能在拍摄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多一些自然的那种感觉吧。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真的 就可能那个时候也只有这种了是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嗯、 无论是你眼屏也好腰屏也好、 嗯、 你拿着这么个大家伙对吧，如果对方是一个敏感的人肯定发现了、 嗯、 对方是一个不在乎的人，那你拍你就拍吧对吧、 嗯、 而且你能发现比如说其实 Vivian Maier 他拍摄的纽约街头的有一些芝加哥街头的这个 地方都有， 有一些人的人像对吧，你就发现他就是那种就是说愤怒的眼神， 嗯， 对吧，然后或者说一些惶恐的眼神，这个就是发现了才会这样嘛、 嗯、 对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再继续说回这个相机啊， 嗯， 不知道你熟不熟，就它这个大概是多少毫米的那镜头呢？ 多少毫米？ 对，等效大概是多少呢？ 50呀， 就是标准的人像的镜头、 嗯、 是吧、 嗯、 啊， 应该是50。它是这样的，我刚才又仔细去看了一下、 嗯、 它一生应该是用过三台这个禄来的双反、 嗯、 分别是这个禄来 3.5T 3.5F 跟禄来的 2.8T、 哦、 这个价钱在现在在闲鱼上面的话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嗯、 2.8T 的话如果成色好一些的话是应该能够上到15000块钱左右的， 那是不是对于相机来说也不算特别， 我靠大哥，15000块钱能买什么相机？ 但我买一个这样的东西不是当做相机来买，我可能以为这是当做古董来买。 不不不不不、嗯、我们说到的成色好的是它一定是能够当做相机去正常工作的东西啊。 话又再说回来，我觉得这样的身份很好，就是我真的不太熟悉啊。那这台相机在当时是不是算是比较， 也是顶级的照相机、 啊、也还算是，就不是那种非常大的， 肯定是顶级的。梅维安迈尔用的相机啊， 嗯， 我刚才又看了一下， 嗯， 就不算刚才你有提到的那个可能他第二次在法国然后刚刚尝试摄影的时候、 嗯、 他在用的那个柯达的叫柯达布朗尼、 嗯、 是一个合适的照相机、 哦、 这个可能其实我实在不了解，可能太久远了，因为我相信那个年代照相机对于普通人来说应该也不是一件 便宜的东西， 对，你随时随地能接触到的东西，特别是这种相似合适的这种照相机、 嗯、 本身大多数人谁看到过对不对，那这个先不说啊，除了这个之外，像我刚才提到的禄来的这三台双反， 嗯， 以及说其实在他的生涯当中他还经常在用到的莱卡三 C 然后柯达的雷丁娜， 嗯， 雷丁娜是一个我不知道具体的型号，可能是雷丁娜这个按年代猜的话、其实按年代猜的话可能都有可能对，但是哎，你不用去管它对吧、 嗯、 但是 反正总结起来一句话，这些设备肯定都比较顶级而且不便宜， 都是非常好的相机、 啊、老实说我确实对这些器材不懂，但是那个相片的成像质量，我从传世的这些作品来看，我感觉确实这样的成像素质至少我感官来说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觉得是他拍的好 我不是说他拍的不好，而是说就是光学的性质嘛、 嗯、 就是比如说他的郊外的那个成像的质量，然后包括人物的质感啊等等的， 但这个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吧、 嗯、 因为那个年代没有廉价货， 也是啊，你这个说法也 对 没有廉价货、 嗯、 日本货还没有上来呢 也对也对， BBC 那个纪录片还采访了那个就是卖这个东西给 John Maloof 的另外一个人。Maloof 他最早第一批其实是在拍卖行里面买的， 对的。 但是呢，他意识到这个东西价值之后，他又找了其他已经买过他的人来买的。 嗯， 然后那段介绍很有意思的。John Maloof 跟另外一个人去收购了一个叫 Landy 还是叫什么的人的东西嘛，但双方都互不信任，双方也是打了档手起码了。 嗯， 然后 Randy 那个人反正卖了很多东西，进一步卖了很多东西给他，但是估计现在可能都后悔了。然后从相机稍微再跳回来一点啊，我说说我自己对街头摄影这个事情的那个感觉啊， 嗯嗯， 就我很早以前啊，如果你关注过我的 Unsplash 的那个 collection 的话，你会发现我以前对于 street photography 这个词是有非常深的误解的。 怎么样的误解呢？ 我以为 street photography 就是拍马路。 哦，好吧， 或者说就是 还好还好还好还好。我本来以为你会像很多一些其他的人看待这个街头摄影，会觉得说街头摄影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这也情有可原啦，因为现在有很多标榜自己是这个街头摄影师的这些人，他本身吃相太难看，然后本身产出的东西也太糟糕，会让人进一步的产生街头摄影这件事情是一个下九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说的是老法师们吧？ 我觉得不单是中国吧， 啊， 对，全世界都是这样。因为街头摄影这件事情，从就说摄影这样一个门类上面来看的话，它实在是门槛太低了。就像设计师这样一个行业里面，再往下细分的话 ，UI 设计师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 终于跟我们主业扯上关系了，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很相似， 嗯， 就是你只要有一台相机， 嗯， 你不管这台相机是一台几万块钱的哈苏或者莱卡，或者是你在便利店里面买的几十块钱的一次性的富士的那种照相机， 嗯， 你就可以去做街头摄影。 嗯，我抛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感觉，至少从我看你的 Instagram 的传的那些照片来看， 嗯， 我觉得你的作品是不是很多也能归到这个类里面去。 哎，小弟不才，小弟就觉得自己只会拍拍照，但是硬要嘎一脚的话， 嗯， 可能也只能算作是就是一个街头摄影的爱好者。 了解。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说，我一直觉得我很难去抓拍街头上的那些人，这个难度来自于说，第一我会觉得不好意思，第二我会觉得说我自己拍不好。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再去拍的时候，你的那个动机或者说你的想法大概是什么样的？ 不太好描述。嗯，我也会不好意思 啊。 但是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嗯， 可能是有条件去接受到这些所谓的街头摄影的，或者说我们换一个更加殿堂一些的名字吧， 嗯， 啊，纪实摄影 啊， 纪实摄影的这些大师们的这些作品之后，然后耳濡目染，我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风景很美， 嗯， 然后建筑很美， 嗯， 但是那些在你周围流动的五花八门的人， 嗯， 好像更动人 啊。 然后当你身处在街头，特别是如果因为最近不能去嘛， 嗯， 但是比如说你现在身处在这个新宿或者涩谷的街头， 嗯， 发现你处在这样的一个人潮汹涌的以人为单位的海洋里面的时候，特别是那些人他也不在乎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哦，那种爽感，你会停不下来你按快门的这个手指。 哎，你别说，我觉得你虽然说这个很难说，但是其实你的描述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嗯， 对，但是我不能够很准确的去表达说我想拍什么， 嗯，了解，这个确实不重要，我也不是想问这个。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跟这也是相关的， 嗯， 就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你是一个新闻报道者， 嗯， 那你的职业伦理可能是说所有的新闻你都是要证实它的来源， 嗯， 然后你不能添油加醋， 嗯， 不能加自己的价值观， 嗯， 我只举个例子，我其实我不知道， 嗯， 我只是按照我的猜测，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些， 嗯， 每个职业有 自己的一些职业的伦理。 嗯， 那比如说生物学家的伦理是我不能，至少在现阶段我不能克隆一个活体的人， 嗯， 并且把这个胚胎养大，这是不行的，对吧？那对于街头摄影师来说，尤其是维维迈尔比较擅长那些拍那些人物的那些部分，就他的这个他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一些伦理？就举个例子，你在拍摄的时候是应该直接去抓拍，不经过他的同意，事后征得他的同意呢，还是说事先征得他的同意呢，还是说是不是征得他的同意并不重要，或者说类似这种情况？ 你问的非常好，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有一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纪实摄影师，而且他本人也是整个莱卡的历史上面非常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位摄影师，他的名字叫做布鲁斯·吉尔登。他的行为我觉得拿来作为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的例子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合适。 什么样的行为呢？ 他有一个标志性的标签式的这样的一个在街头摄影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他会拿着闪光灯怼着你的脸拍之后的话，我想也在这个我们的参考链接里面去放一些布鲁斯吉尔登他拍摄的一些照片，你能够在他的照片上非常非常的强烈的感受到被他拍摄的这些人的他们当时的那个强烈的情感，你能够在照片上感受到惊讶，惊慌，当然一定也有愤怒，但是他面对那些愤怒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怎么样？ 他怼回去，他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啊， 对他来说他就是在完成他想要的表达， 嗯， 就是这样，对吧？布鲁斯吉尔登是这么干的。 嗯， 然后可能有一些摄影师他们会有顾忌，他们会觉得说他不想作为一个参与者进入到他的作品当中，他想作为一个旁观者，那可能他们会去选用更加润物细无声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但是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尤其像威尔迈尔所处的那个五六十年代，这也没有这种问题，可能当时人民，但现在的话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拍一张照片，那从版权的角度来讲，这个版权肯定是属于摄影师的嘛，哪怕你去拍一个有版权的其他的作品， 嗯， 比如说一个建筑物什么的，但照片本身的版权还是属于作者的嘛， 嗯， 但当你的被摄主体，举个例子，比如说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人，而且其他东西并不重要的时候，其实你肯定，就像我们以前在那个素材版权啊什么那期节目里面也讨论过的嘛，你最基础的你这个东西你去，你不管你是把自己的摄影作品拿去卖，还是说去上传图库，还是说去商用，那肯定这个版权归你的前提是那个被摄者，那个主要被摄者他能够给你这样的一个授权。 嗯， 那但如果他，举个例子，街头摄影的一个被摄者是你 random 在街上找的， 嗯， 然后后来这张作品变得出名了，然后他被摄者去来告你说你这个作品没有得到我的授权，这种情况会怎么办？ 这背后的事情我就不了解了 啊。 如果是我的话， 嗯， 我假想如果我拍过一张很屌的照片，突然之间获得了一个什么马格南什么什么什么大奖，对吧？或者什么莱卡年度什么什么大奖的时候，我相信当我的作品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知名度的时候，我的作品当中被我当时拍摄的这个人，他或多或少他可能都会从各种各样的渠道能够得知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会等他来找我，然后再跟他去做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接触。 好吧。然后就要进入一个灵魂拷问了。 哎，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不喜欢那部作品，或者你不喜欢那部作品的一个原因啊。其实这两部作品都或多或少都有一点， 嗯， 片子其实本身也提到了一些， 嗯， 但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讨论啊。 嗯， 关键的一点是说，不管这个人他的争议是怎么样的，他的人在他的影史的地位是不是被人承认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先完全不谈啊。 嗯， 就只谈你个人，你利奥对于Vivian Mayer 他的那些作品，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你喜欢他的 作品？我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其实最喜欢的是什么？是他那些自拍像。 哦，为什么呢？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非常不恰当，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 Vivian Mayer 的照片，特别是他那些自拍像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立刻就浮现了这样的一个影像。什么影像呢？就是那个特别喜欢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露脸的那个惊悚片的 胖子导演，我就想到希区柯克了。我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不能说坚持，别扭吧。我觉得说，虽然我不是摄影师哦，但我觉得摄影师应该做的事情是去拍别人，而不是拍自己。那同样的，去运用运动的影像的导演，电影导演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他应该做的事情都是去拍摄别人，而不是拍摄自己，但是恰恰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别扭，当我发现说有一些家伙他特别喜欢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夹带私货，去藏一两个自己的脑袋在里面的时候，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特别的可爱，而且特别的有自信，但其实我觉得这又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通过去，刚才有提到，虽然这两部片子它的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这样的利益，可能我自己本身会觉得不太好，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 Vivian Maher 原来一无所知的这些人来说，我们了解他的最大的渠道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些东西，对不对？然后通过这些东西，我们能够感受到 Vivian Maher 他其实是一个可能说有一些精神上面的 问题， 你不能说是问题，对吧？但是可能是异于常人的，异于常人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位女性。因为你能发现说 Vivian Maher 她作为女性的话，我觉得她太不女性化了，她的着装，然后她的各种对外的一些表现，甚至我记得好像是在书里还是在纪录片里面都是有透露过，她跟她的被保育的当年的那些孩子们有透露过，对吧？不信任男性的表现 啊，对，确实。 然后与此同时，我记得有一个细节，就是她在做保姆期间再去受雇于其他的一些雇主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他会刻意的去不用真名，然后甚至他的假名都假的非常的假，而且非常的男性化。我记得他有中间有起过一个名字叫做，就直接叫做 V. Smith。 对 对，一点都不女性化。所以从这些角度看来的话，他好像又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自信的女性。但是他的作品里面给我的感受又不是这样。这个就是那种就是很奇妙的感觉。 确实，我觉得矛盾这个词，一个是能用在他身上，一个是能用在我可能对待这部片子对待他的那种感觉上，确实非常非常好。包括 Finding Vivian Maher 那个片子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他也用了非常矛盾的叙事手法嘛，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的几个生前的那些雇主在描述他是怎么拍照的时候，就非常的矛盾，有些人说他是拍照的时候非常的迅速，然后抓到什么想要的景就迅速的对过去咔嚓一下就结束，但也有人提到说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有些场景他会故意的等待的那个时间的来临，甚至他会让被拍摄者按照他的那个想要的姿势去摆，然后再包括比如讲他的口音，他的口音那个问题纪录片里面也提到，有些人说他那个口音啊、就像是法国口音啊，也有些人说他这个口音明显就是自己假装出来的，然后再包括他性格，就像李阳说的，他有很自信的一面，也有很不自信的一面，充满了一种神秘跟矛盾的这种感觉。 对，人性本身就是很复杂的，对吧？ 而且 特别是我们了解 Vivian Maher， 其实都是在通过第三者去了解他。 对，尤其是说到关于这个纪录片，我觉得这个矛盾的心理在我观影的时候其实就很强烈，你会发现，尤其是那部《Finding Vivian Maher》，就是那个奥斯卡那个提名的那个片子，作者在过程当中其实花了一定的篇幅，想要去寻找一个他拍这部片子以及他挖掘所有关于维维安·迈尔的一些细节的东西的一个伦理的支持，他在寻找这样的一个对他的精神上的支持。然后，因为他自己也有些疑惑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生前非常非常注重个人隐私，他隐私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做保姆的房间必须要有一个 要上锁， 有人动了他的报纸他都会狂叫的那种情况，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注重隐私，而且生前有相当多的机会把自己的作品公布于世，但他并没有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个人，你是不是应该去挖掘他的隐私，是不是应该去公布他的作品，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 是， 当然作者自己在至少在这个片子里面，我感觉他最后找到的一个他的 证据的立足点就是前面我提到的，他在去 Vivian Maier 去法国的时候，他其实是找了那个印明信片的那个小店， 嗯， 然后把他在法国拍的那些风景照印刷成了明信片， 嗯， 然后后来呢，在他回到了美国之后，他发现，哎，这些明信片印的质量真的不错， 嗯， 然后他又把在美国拍的一些胶卷寄给了那家小店，同时写了那封信，然后那封信上面着重提到了说，我觉得你们印的挺不错的，希望你们能把我现在拍的这些胶卷也能按照你之前做明信片的那个规格把它给印出来，然后我觉得我这些照片拍的真挺不错的，就靠这样的一封信，他会觉得说，哦，他其实是还是想要把自己的作品给公布于世的，所以他去做了最后呢很多的其他那些工作。但说实话，我感觉这个事情背后能产生的经济利益以及其他的给他带来的那个名气，我是说对于这个导演来说啊，也就是 John Maloof， 就是挖掘Vivian Maier 的这个人来说，这个东西能给他带来的经济利益与这个事情的背后的伦理道德，我觉得这是一件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根本就难以去评判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观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确实会跟李阳有一样的担忧，就是说隐隐的不安，就感觉是不是挖得太深了，他都挖到他的爷爷奶奶，他的 外公外婆，然后他的每一封信，他的每一个私人的那个录影带照片藏品等等的，几乎就把一个人给彻底的从内到外的翻出来了。 对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能感同身受吧， 嗯 嗯，几十年之后，当有一个人偶然发现了你的社交媒体的账号，然后通过你的比如说 Twitter 上面以前发的几万条推， 嗯， 然后去判断假想你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然后与此同时再通过你的 Twitter 连到你的 Flickr， 连到你的 Instagram， 连到你的 Facebook， 然后逐渐逐渐的把你的一个全貌挖掘出来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存在了， 嗯， 对吧，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假想的时候，还是会产生这种 不寒而栗的感觉，就觉得说， 我觉得最最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说，他不光是用那些细节来拼凑出我的人生， 嗯， 而且靠的这些细节如果用微博或者推特来对比的话，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只对我自己可见的东西， 嗯， 至少在生前是这种状态， 是的，嗯， 你替一个人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把这些东西公诸于世，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矛盾的一点就在于，哎，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举动，我根本看不到这么优秀的作品，这么能让我看着几乎都快落泪的这些摄影作品那么棒。但是这是他自己的个人意愿吗？我觉得这个没有人能知道，对吧， 嗯，而且他现在完全在靠着 Vivian Maier 的这些作品， 嗯， 然后他的人生完全大变样了， 对 对吧，你可以发现说 VivianMaier.com 上面， 嗯， 是吧，这个网站就是 Maloof 他自己去设置的， 对，尤其他那个我今天还特意关注了一下，对吧， 嗯， 他这个 footer 上面的那个 copyright 那个信息是 Maloof Inc， Maloof 自己的公司嘛，对，哦， Maloof Collection Inc， 对，从这个名字你就能发现说，很明显就是他靠这件事情逐步的商业化，然后真的把它变成一门生意了， 嗯， 与此同时这个人，因为我记得在 Finding Vivian Maier 的这个电影里面一开始有介绍过，他原先是做房地产经济相关的工作的，然后可能 跟这个完全没关系， 对，可能本人是对历史会有一些兴趣的这样一个爱好者，但是你现在去看 Vivian Maier.com 上面 Maloof 自己的这个介绍， 嗯， 啊，他是什么呢，他是摄影师， 嗯， 他是一位导演， 嗯， 他是一位艺术工作者，我们说难听一点叫做阶级的这样的一个 跃升 啊，一个跃迁，是一个大踏步的跃迁，对吧，他从一个原先可能说普普通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进入到了艺术的殿堂里面， 甚至还拿了奥斯卡提名，对吧，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去表示心里有一些酸酸的这个感觉， 嗯， 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说可能 Maloof 一开始的利益是好的， 嗯， 但是这件事情的利益太大了， 嗯， 这么大的利益放在很多人的面前的话，可能都会把持不住，最后变成这样。 嗯， 从这个维度上面来说的话，哎，好像马鲁至少对吧，他产出的那些结果看起来还不那么的糟糕， 嗯， 只能这样感觉。 BBC 拍的那部纪录片，嗯，有些地方挺有意思的。前面也提到了嘛 ，BBC 这个纪录片，他采访了马鲁夫之外的另外两个他的藏品的， 嗯， 拥有者， 嗯， 虽然他们可能各只有几千张这样的规模，但是也算是比较多的了， 然后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个人他之前是个木匠，现在也是在全职的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把、Vivian Mayer 的作品给推广出去，整个人生等于也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个转变嘛。他提到一些细节，我觉得当时我看了有点想笑。在那个，其实按照乔姆·鲁夫的说法，是他一开始他自己就收购了那个 Vivian Mayer 的一些作品， 嗯， 然后发现了他的一些价值之后，他觉得这个东西之后可能会最好能够把它给弄全嘛，所以他又去找了他当时跟他一起竞买的，或者说之前前后分别竞买的其他的人的手里的 Vivian Mayer 的那些作品， 嗯， 但这个购买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品的那个收购嘛，所以他没有什么正规的途径，他们都是私底下进行交易， 嗯，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 Vivian Mayer 在那个年代2000几年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出名， 嗯， 然后这个价格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透明嘛， 嗯， 而且收购的双方非常的不信任， 嗯， 所以说包括前面提到那个木匠，包括那个 John Maloof， 他们在去买东西的时候都是叫了打手的，这个打手是打引号的，就其实是他们一些什么警察的朋友啊，消防员的朋友啊，就是这种个子比较大一看就能冲场面的那种人去进行购买的。 BBC 的那个纪录片也采访到了一些当时卖出了 Vivian 作品给 Maloof 的那些人嘛，他们提到说非常的后悔，当时卖了大概2万-3万美金这样的一些东西，详细卖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了，他有可能照片有可能是其他的遗物， 嗯， 那反正问他现在是不是后悔，然后他说每天醒来的每一天都希望回到那个卖之前那个样子。但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一个怎么讲商业世界里非常残酷的一个事情啊，包括那个乔姆·鲁夫也提到他在意识到那个 Vivian Mayer 这些作品的价值的时候，就给最出名的那些艺术馆，包括 Tate， 包括那个 MoMA， 问他们是不是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一开始他可能还没有想要完全自己来，150,000张那个胶卷，以那种可以去展览的那种程度的去把它给印刷出来，这个工作量其实也是非常巨大的，然后需要花的钱也是非常多的。但是那 别的不说，你要把150,000张胶片全都洗出来，然后全都整理成册的话，我觉得这本身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了。 嗯、但反正当时那两个博物馆都是非常明确的拒绝了嘛。乔姆·鲁夫也提到，这也是他为什么后来就继续自己决心去干下去这样的一个原因。 嗯，这个也是能够从侧面去证明了说，所谓的街头摄影、或者说纪实摄影这件事情。 哎，所以回到刚刚我的角色，我又想问一个问题。 哎， 因为这两部纪录片里面其实反复的提到说，Vivian Mayer 的作品始终没有被主流摄影界给认可。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街头摄影这个门类，它有被承认吗？ 有啊， 它这个东西本身还是能够走进摄影的这个殿堂的，是吧？ 哦，殿堂级的大师太多了、 嗯、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问的很好啊，刚才其实想要表达的也是这个，就是街头摄影这件事情真的跟 UI 设计太像了。就你对一个外行人去告诉他说，去标称，哎，这件作品是非常出色， 嗯， 还是一般， 嗯， 还是很糟糕， 嗯， 可能很难很难去把这个概念很明确的去告知一个外行人， 嗯， 但是如果你们是对 UI 设计有一定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我相信有些事情不需要去用语言去表达，你可能大家在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共鸣，能够知道说，哎，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我觉得在街头摄影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里面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像，真非常像。然后就我理解，对吧？街头摄影这件事情，或者我们所谓的这个纪实摄影这件事情，如果是对这个领域了解颇深的朋友，在听到我下面的这个描述，如果是在你听来可能嗤之以鼻，然后不屑的话，没有关系。我也非常希望您能通过各种渠道，对吧？然后来喷我， 来怼他。 对对对，我其实是非常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增进自己的了解，对吧？那话再说回来，这个所谓的，在我理解下面，街头摄影、纪实摄影这些所谓的这个类型的摄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类别，它其实最早应该是来自于所谓的新闻摄影，也就是给报社，当初给报社给杂志去供稿的这样的一些新闻摄影师， 也就是超人做的事情嘛。 哎哎， 超人不是摄影师 哦，是那个说 小蜘蛛才是， 小蜘蛛侠， 对，小蜘蛛才是，对，差不多类型的事。然后能够把纪实摄影这件事情从就说原先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工种吧，升华到艺术的殿堂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话，我觉得有几个人，有一家组织是功不可没的。 什么人？ 也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很早的时候有提到过的那个马格南图片社。 哦， 马格南图片社就是由当初非常著名的几位这个新闻摄影师他们一起发起组织，然后成立的这样的一家图片社，也是从马格南开始。因为以前的新闻摄影，你拍摄照片，你是要把你的照片去供给就说特定的比如说一些报社的，这样来换取报酬。但马格南不一样，在马格南的话，摄影师们是先去拍，拍完之后这就是你的作品，报社或者其他的一些组织想要的话，好，你来买，供需的关系变掉了， 就是那个年代的摄影师滴滴了。 我觉得不是滴滴，我觉得更像啊，更像现在的 Behance、ArtStation这样的组织。 好吧， 对， 了解了。 所以当初去成立发起成立马格南图片社的这几位，对，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去提起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人太有名了。对吧，罗伯特卡帕然后亨利布列松我有什么资格去说他们的名字呢？对不对？所以其实啊，我们话再说回来，我是觉得在 UI 设计这行，对吧，现在还是缺少一个像马格南图片社这样的一个组织。 时间也差不多到最后一个问题了。 哎，什么问题？ 因为老实说，我以前可能街头摄影我接触的也不是很多啊，但是在看 VMA 的时候的那些作品，我就觉得哎，这种感染力好像这种冲击力还挺让我震撼的。但是老实说，我也没有看过像你前面说的那些非常著名的摄影师，我也不认识。那有没有就是类似的这种摄影师他的作品可以推荐一下给我看一看？ 那些大师我就不介绍了，真的 啊，对， 因为太有名了。 确实我也不想看那种一搜就搜得到的，因为这种东西我觉得我的搜索能力还是可以的，对吧？ 对，太有名了，所以不说了。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介绍两个可能近期我特别喜欢的摄影师，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日本的。中国的那个的话，如果前两年我在微博上还有些活跃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可能经常能够看到我给他点赞。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已经是个全职的摄影师了，但是当年我还在微博上关注他的时候，他的本职工作是合肥的一个抄水电的这个抄表员。 怎么跟电力相关的兼职的人都这么牛逼呢？ 他的名字叫刘涛，然后他的网名叫 Grinch。 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新浪微博上关注一下他，他拍的照片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你完全可以去通过他拍的这些照片对街头摄影或者纪实摄影这件事情产生莫大的兴趣，一定会的。对，你能在他的照片当中感受到幽默，然后荒诞，然后总之就是非常非常有心思的这样的， 了解了， 这样的一位摄影师。 好，那个反正参考链接里面我们也会尽量都贴一下啊。 哎，对，然后 还有一个呢， 第二位的话是一位日本的摄影师。我当年了解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令我佩服的这样的一个人。当年他是在理光还是富士还是理光我忘记了，可能是富士。当年就是他可能是在富士，本身就是做工程师的，本身就是跟光学影像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行当的一个工程师。但是他因为热爱街头摄影，毅然放弃了他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以及这个角色带来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些地位吧，进入到了街头摄影的这个领域。然后当年他就是拿着一台相机，每天站在这个东京的街头，然后就是拍。我很欣喜的能够看到他现在应该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这样的一位纪实摄影师了，他的名字叫做铃木达郎。 他的风格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他有一点点像刚才有提到的那个布鲁斯·吉尔登，因为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黑白的照片，也是那种就是会利用闪光灯去制造那种非常强烈的对比的这样的影像的这种感受的。 好，那如果对街头摄影不太熟悉但也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们的参考链接啊。好，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吧。 哦，接下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 对 不对？ One more thing， 其实开头忘记录了。大家知道其实在、这件事情其实说来有点惭愧啊，我觉得我也是非常有意的去做了一些之前做了一些处理啊。我们的会员计划最早的权益里面是有专属内容这一项的。 嗯， 一开始还承诺过一年什么12篇内容， 还有承诺过吗？ 啊，后来改成了6篇，再后来改成了就去掉了嘛。包括我们在现在那个会员的权益页面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 你不说仿佛应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但还是其实是我们群里还是有会员会偶尔那个戳我们一下的，我说这个东西。 每天的群里面的讨论就是专属内容嘛。 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老实说我感觉之前的专属内容所其实它的定位可能是一些偏向于说我们在节目录制时候的一些花絮啊，或者说一些不方便公开放出来的一些内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侧重点。 嗯，是的。 但是呢其实我个人自己感觉还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写一些东西，就像以前写博客一样的，就是当我的博客多年停更以后，我总感觉生活当中缺少了一些什么。 人就是那么贱，对不对？博客写了很多年，觉得说，哎，写博客好累啊，然后我们干脆就是录音吧。那录了很多年之后，发现说，哎呦，好想写博客啊。 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像李奥，对吧？他的个人博客之前 至今还没有恢复。 哎，你直接域名转过来得了。 哎，不要，我一定会把它恢复的。 好，哎，反正就是。简单一句话，我们之前的专属内容在会员计划里面一直也没有特别强调的去说，但是从现在开始吧，我们会把它单独作为一个专区放在官网上面，然后以后也会尽量吧，应该说是尽量去更新。那当然一开始冷启动的时候内容比较少，对吧？那我们就冲冲场面，把以前在那个邮报里面写的专栏文章先放上来，以次充好。那希望以后能够给一些给我们的会员朋友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内容吧。当然、 也希望大家监督一下我们，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当然，哪怕是不想订阅我们会员的朋友，我们应该也会放一些试读出来，可以给大家去看一下。然后这个访问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嘛，还是 anyway 点 FM /MOOC M O O K。为什么叫 MOOC 呢？这是李阳起的名字， 就是一个深造的词嘛，对吧？ 啊，对，它其实更多的来自于日本吧，对吧？ 对， 真的介于 magazine 和 book 之间的这样的一 个所谓的杂志书。 但我觉得这也代表了我们的一种价值观嘛，就是我们也不是这么严谨的人，对吧？然后我们要写一些能够让你现在就能获取知识，能够让你在面试的时候多那么几分的，也不太现实，对吧？我们也不是做这些事情的人， 本身也写不了，就是从入门到放弃，所以。就可能还是想以这种所谓的杂技的形式，然后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对，当然就像前面说的，对对，我觉得这个想到哪儿写到哪儿非常好，也就是也有可能冷不丁的可能会写一些跟技术相关的东西，对吧？这个完全是凭我们的兴趣。 是， 好，那广告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威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2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